在近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天津座谈会上透露，京津两地高铁有望率先实行月票制，高速取消通行费。另外，今年京津冀的所有公交也有望实现一卡通行。今天九六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关于代孕是否合法，最近在网上掀起了一波浪潮。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表示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有关部门将会严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，保障群众获得安全、规范、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。华特迪士尼公司公布2017第一季财报显示，上海迪士尼乐园自开园以来，迄今为止已经接待了超过700万人次的游客，预计开园一周年之际将会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名。有灯无月不娱人，有月无灯不算春。根据天文专家的介绍，继连续三年15的月亮16圆之后，今年起将会连续三年的元宵月迎来15的月亮15圆。2016年全年，全国共发生电梯事故48起，死亡41人，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均较2015年有明显的下降，但其中有超过80%的事故是因为检修不到位而造成的。 不会难过，没有什么好难过，就当我的爱掉进了黑洞。错过的梦是一阵漩涡，没了你才有出口。 把你当作天后。

时候，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。 飘飘的风筝，难以把握着的人，就像一根线，感情有多安稳，暧昧的关系，移动的天空，我眼睛好困。感谢一阵风，让我有理由去等，等那么一刻，哦，风筝随我飞腾。小心不把它想象，我好怕人生难测，飞呀飞心爱的风筝，忽冷忽晴，飘呀飘，不断折腾，我的心情跌呀跌，高了又低沉，感情死了又生，我的爱人，我的风筝。牵着我的手，不断拉，不断拉，不断拉，将心好等。他是我的梦，他是我的梦，转了转，转了转，转了转，不曾完整。他越来越像，他越来越像一盏灯。因为一阵风，给我想象的可能。因为一颗鲜艳，牵挂我爱的人。我总以为他会让我控制。断了线，我还一直等，我好怕人心难测，飞呀飞，心爱的风筝，不远不近，飘呀飘，不断折腾，我的心情跌呀跌，高了又低沉，感情死了又生，我的爱人是风筝。

再见喽。 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们爱源源不绝。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胆量忘记到被轰掉。是，就在轻飘飘弦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。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？送你的十八般武艺，唱首不二独立，世人都在注意。八般武艺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 都是为你 看唱为你，原来多么不易的十八般武艺，期盼你能点头来看。 我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，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海带动人生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灵感源源不绝，也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，轻敲敲声乐送到全世界，有个心愿什么时候写到你心扉里解，送你的是八般武艺，就是不二主义，世人都在注意，天下的是八般武艺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，看你能点头来肯定我的努力，嘿，送你的是八般武艺，就是不二主义，世人都在注意， 这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，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，哦，我在旷野漂流，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，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，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头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，在旷野漂流，漂流的尽头

不说我不懂，你的心爱过几个人，你的吻会不会认真，你我之间陪着你走，爱情还没有开始，你怎么忍心让它结束？梦里再也没有你，何必一定要把你留住？没有你，没有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